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翻嚟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樣我見都唔少人已經出咗門口啦，咁樣咁啊係，亦都有人係去到部分嘅書報攤都見到已經有新一期嘅熱血少年賣啦。咁今期係夾新號嚟嘅，再提大家一次，今期係賣22蚊。是加了價的咁樣，咁唔少人喺 chat room 都反映翻，就係話報攤都係果然係唔知道係加價嘅。咁所以咧，但麻煩大家咧，就靠你哋去提佢，因為咧，真係如果唔係又好可憐啊嗰啲咁樣。因為我相信咁神心咁早買嘅，都一定係我哋嘅聽眾嚟㗎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就借大家嘅機會咧，就借呢個機會咧，就呼籲大家嚇、啊，第一就係、是、即係唔好俾少錢啦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是、提啲報攤啦，即係你哋係最早去買嘅咁樣，提報攤係22蚊啊，之後嗰啲唔好收錯啊嗰啲咁樣，如果唔係好撚大鑊噶啦佢哋咁樣，一間嬲鳩咗去報攤，屌你老味！咁就嗱，今日就係91113周年啦，係咪13周年？咁啊13周年啦，咁就呢個係香港時間係而家已經係13周年啦，咁、但係係美國 就夜晚 咧，即係我哋嘅夜晚，我 9月10號啦，仲係 佢而家仲係9月10號啦咁樣，咁就已經是經歷了咁多年啦，咁樣咁係跟 2001年到依家咯。 跟住然之後佢係咪有冇啲今日有啲都有啲記，即係嚟緊美國嘅11號 都有啲紀念嘅活動啦，類似 係咪啊？咁樣咁會有啲咩啊？ 咁而家咧就其實係講緊嘅世貿咧，即係紐約世貿嗰度咧，其實嗰個重建已經完成㗎啦，13年之後。咁而家暫時嘅就係其實佢根據佢嗰個嘅報導啦，咁呢個係一個台灣嘅報導啦。咁就係、是、台灣中時報咁樣嘅報導，就係講緊係重建完成之後咧，就會係有4棟新嘅大樓嘅。咁包括嘅就係有呢個911嘅紀念博物館啦，一個嘅購物中心啦，一個辦公室啦，同埋一個嘅一啲交通樞紐嘅。咁其實包括辦公室咧，其實喺舊年啦，同埋即喺呢幾個月咧，已經係舊年其實11月已經落成啦，辦公室就咁就喺即係呢段時間已經係出租咗出去。咁但係其實最主要一個焦點咧，就係即係大家係關注嘅嗰個博物館啦，因為嗰個博物館裏面咧，其實係有好多一啲當時啲遺即係遺址啊、個地基啊。一啲嘅譬如當時係拯救用嘅消防車啊，有一啲嘅即係殘物啊，即係啲譬如呢個畫面睇到嘅就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當時係幫手去救嘅一啲吊雞車，咁就喺嗰個博物館裏面展出咯。咁所以其實你話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即係13年之後咧，咁最少喺紐約嘅就真係係講緊知個世貿為止啦，叫做都有翻一啲嘅。即係有翻嘅一啲嘅定位咧，因為佢嗰個嘅即係州政府咧，同埋嗰個市政府官員咧，都希望嘅就係話，其實將呢一個嘅世貿中心咧，係即係變翻一個係即係有翻啲活力嘅一個市中心啦。另一樣嘢嘅就係話係，亦都透過呢個博物館係不斷警醒一啲即係紐約人或者世界即係唔同嘅人啦。恐怖主義係會帶嚟咁樣嘅災難咁樣。 911嗰陣啊，譚仔你幾歲？ 10歲。 咁你有咩感受 啊？我記得嗰次就係半夜，應該大概8、9點嘅時候差唔多瞓嘅，跟住突然間就有人打電話去我屋企，跟住就叫我哋即刻開電視啊咁樣，跟住睇咯。跟住就當時其實即係就算係我哋咁細都會見到有好多嘅報道，同埋周圍都會有人喺度講緊話喺有飛機咁樣撞咗去，即係好恐怖喎咁樣嘅感覺咯。 嗯，咁樣。 我嗰陣時中六喎， 係咩？ 我嗰時中六啫。 咁細個咩你？ 係啊，仲係中六啊，嗰陣時都未考會考，未考 A level 啊，未考 A level。 跟住咧。 唔係我嗰一刻其實係好震撼，係好震撼，因為同一時間我哋慶祝緊，我有個 friend 係911生日噶嘛。 我嗰個故仔講咗好多次嘅，所以我唔講嘅。你講下你嗰個故仔點？ 我個故仔就係我哋慶祝緊生日嘅，同啲朋友咁跟住睇到電視有架飛機撞埋喺個大樓嘅時候，我哋仲以為其實係打即係遊戲嗰啲嘅宣傳片嚟嘅。 嚇！ 咁但係點知咁大鑊之後，咁以後就唔再同我慶祝生日咯。 就咁樣 啊！係啊，因為其實呢件事我諗特別對於我哋即係中六七咧，其實冇諗過會發生嘅，根本就即係你冇諗過係會有 你睇住成架飛機直播咁撞埋個大樓度，你有冇諗過喺人類史上其實你會目擊呢一樣嘢啊？ 係嘛？ 係啊，咁同埋嗰陣時有個傳言就話其實香港都有危險啊嘛。 唔係香港，因為譚仔你細個唔知啊，即係我覺得有架飛機撞咗落嚟係喺香港係應該好早就發生 的。點解嘅？ 契德嘅事。 唔係因為你冇見你冇去過有飛機飛嚟飛去九龍城㗎嘛？ 有，我有去過。你有見過？去旅行啊？ 係咩？ 哇！ 因為我有親戚喺加拿大。 你啲鄉下仔。 所以細個嘅時候，我每一年嘅暑假都會去加拿大兩個禮拜咯。 咁但係你會唔會成日喺九龍城出門？ 咁啊唔會成日嘅， 咁啊係啦， 搭飛機嘅時候先會。 你仲殘，你喺飛機上面，你梗係唔知道啦。我哋喺飛機下 嗰度見， 我哋喺下邊睇住你搭我啲飛機，我哋覺得你會撞落嚟咯，仆街。 喂，其實都有呢個陰影嘅喎，就坦白講。而家因為嗰陣時啱啱又話搬去赤鱲角嘅時候咧，又或者你喺香港點樣要繞過香港嗰、那個即係、就是、上空咧，你都會有一個感覺嘅就係、是，喂，你會唔會真係從由搞到九一一咁嘅翻版嘅、啊、大佬？ 即係唔係咁，我當其時係咩啦？我雖然我故仔講咗好多次，我當其時 有人知嘅。 我當其時喺總統已經睇緊戲， 係 跟住收緊咩？收到 message 話，喂，有個飛機撞咗落世茂，我話唔撚係，話好近我。我以為講緊灣仔嘅世茂嗰啲咁樣，咁跟住出到嚟就即係見到咁樣嘅場面，當然好震撼啦。咁呢、這個已經係經歷咗13年啦，咁樣咁，但係恐怖分子恐怖襲擊嘅陰影就並未離開過呢個世界啦。咁喺今日咧，一陣間我哋節目其實係差唔多嘅，仲有應該仲有10分鐘到，咁就係、是、應該係一陣間9點鐘咯。 嗯，9點鐘係 奧巴馬就會發表個講話咯。咁就係就住近日都籠罩住整個世界嘅一個 半，哇！其實咁講都其實3-4個月啦，你話就成個事件。 其實有好耐咧，但係即係佢嗰個而家所帶嚟嘅影響同埋嗰個威脅咧，係籠罩住整個世界咧，就係呢個咁樣嘅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呢個咁嘅係恐怖分子啦，恐怖組織啦，咁、就去到一個可以話係威脅到好多。好多西方先進國家嘅狀態， 尤其不斷作出一啲唔同嘅挑釁咧，咁你冇辦法唔回應，佢一定逼你回應。其實 咁亦都係衝著美國政府而嚟啦，咁樣咁係即係呢個咁樣嘅敍利亞嘅恐怖組織，咁就係針對住呢個咁樣嘅美國嘅勢力咁樣，咁啊亦都宣告係要根據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嘅律法嚟到去立國啦，咁樣咁呢個係最主要最吸引嘅宗旨啦，立國呢一樣嘢啦，咁樣咁咪即係伊斯蘭教嘅以色列啦，即係係想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氣氛推動出嚟，咁亦都係有多名嘅美國記者係 兩位即係斬首啦， 受到斬首啦，咁係受到呢個公開處決啦，咁奧巴馬就會喺一陣間9點鐘咧就發表一個講話，就會講係點樣去點樣即係有咩對策去處理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國。 因為喺8月底嘅時候，其實佢係第一個嗰個斬首片段咧。當時其實，所以我哋其實都叫做冇乜點樣提啦。因為喺 Facebook 上面其實係瘋傳嘅，同埋曾經有時喺8月底嘅時候係特別係譬如 YouTube 啊，係有一啲係即係西方嘅一啲嘅最主要嘅媒體，佢哋係禁止係播條片添。咁係當時咧，奧巴馬其實有個講法就係話佢係冇任何方案去回應呢一件事， 佢係冇任何方法去處理啦。即係當其時 就係咁， 當其時有個咁嘅講法啦。咁呢個係一個失言嚟嘅，呢個係失言嚟嘅。呢個對奧巴馬係即 係大嘅打擊嚟， 作為一即係造成咗好大嘅打擊。咁而當然啦，呢個講法係咪真係冇方案處理咧？咁樣其實最斟酌嗰樣嘢就係最困擾美國政府或者奧巴馬嘅，就係其實你有冇辦法利用美軍嘅力量去剿清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國啫嘛？咁伊斯蘭國呢個組織嗱，除咗係佢有幾個特色啦，即係正值呢個咁樣9/11/13周年，即係伊斯蘭國呢一個咁嘅恐怖組織，佢有幾個特質係令到西方國家相當之困擾嘅。第一樣嘢就係話，由記得啦，第一條宣傳片 第一條公開處刑嘅、啊，我都唔肯定係咪公第一條，即係近日第一條嗰個公開處刑嗰條嗰條宣傳片，令到大家好震撼嘅就係、是、處刑嗰位伊斯蘭國嘅戰士係操呢個咁樣嘅相當之純正嘅英國口音嘅喎。係。咁而事實上喺伊斯蘭國呢個組織入邊， 呢、這個係第二啦，係啱呢個一個禮拜前嘅。 嚇、啊、嚇、啊。而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國嘅組成成員入邊咧，亦都有大量嘅呢個咁樣嘅白人嘅成員啦，或者係所謂佢哋嗰啲嘅所謂嘅外國嘅 僱傭兵啦，所謂 外國嘅唔係僱傭兵， 僱傭添， 佢哋係信奉伊斯蘭， 信奉伊斯蘭， 佢哋係信奉伊斯蘭國嗰個咁樣嘅信念噶嘛，尤其是伊斯蘭國宣告佢哋要有呢個咁樣嘅立國嘅理念嘅時候，係吸引到好多嘅各地嘅認同伊斯蘭國嗰個方針同埋嗰個理念嘅一啲外國嘅伊斯蘭教徒，係、希望加入佢哋嘅組織，係希望可以達成呢個建國嘅大業噶嘛。咁伊斯蘭國係譬如之前美國都做過一個專題咧，就係講美國有好多伊斯蘭，即美國嘅白人嘅伊斯蘭信徒，係、希望係想盡辦法，係希望可以即係穿山涉水，都希望可以進入敘利亞去加入呢個咁嘅聖戰噶嘛。 係在敘利亞作戰的外國人 啦。係啊，但係就冇辦法，即係有部分就冇辦法進入到啦。但係其實而家都係有好多嘅所謂嘅即係。以敘利亞嚟講嘅外國人嘅伊斯蘭國成員嘛，最多就係法國人，跟住就英國，即係法國人，即係而家知道嗰個數字係有幾百人嘅嘛。咁跟住然之後，跟住就係英國人。咁美國都即係暫時知道嘅，美國國內嘅都有過百個咁樣嘅組 織。國內啊， 咁樣嘅成員喺度嘅嘛。咁、而即係嚟緊嗰個陰影就係話，你會有一個新嘅形態嘅恐怖。 原來周街都 係，即係嗰個恐怖襲擊嘅方式會出現，有可能就係話，喂，因為有咁多你係防不勝防。其實自從911之後咧，其實事實上即係今日阿 Christine 唔喺度添，即係應該揾佢嚟講。即係其實 佢諗住聽日去講噶， 咪聽日再講啦咁樣。咁事實上呢個咁樣嘅911之後咧，其實咧你知美國都係嚴重種族歧視嘅地方嚟噶嘛，即係已經係有好多。其實喺美國國境入面有很多無理地針對一些咁樣 伊斯蘭信徒的一些行為 嘅，係啊，同埋針對住一些中東血統的人士咁樣，一些很嚴密的監控啊，甚至乎尤其是飛機安檢那些啊，即係淨係用個名字就已經 bot 鳩咗你，淨係用個名字就已經 blacklist 咗你嗰啲係九唔搭八嗰啲咁樣，係有些人十世唔搭飛機，搭一次飛機，屌你老味，點解我俾人 blacklist？ 係啊，唔係有啲特別可能其實係以前佢早幾代去移民咗。歐洲咧，中間嗰個名係有一個 middle name， 係一個伊斯蘭名都好啦，都係會俾人哋執住噶。即係呢一個係都幾常見嘅。咁但係你話其實我唔知道你頭先所講嗰、那個，即係話其實喺嗰個911之後咧，其實係即係連續兩次嘅出兵啦。咁當時其實有一個嘅講法，其實呢個亦都係我覺得都可能係遺留落去今日嘅影響，就係嗰陣時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係國務卿鮑威爾嗰陣時嘅警告小布殊嘛，就係話當你去出兵打嘅時候，你有個準備就係你打爛。咗呢個即係 pottery， 打爛咗呢個瓦瓷嘅時候，你就要有個預備，你要係要去佔領又或者係去擁有呢一個地方嘛。否則佢打碎咗之後，就周圍碌到周圍都係，你仲難搞嘛。即係呢個係所謂一個即係pottery bar rule， 係講緊就係當你呢一個本身係載住一啲你可能恐怖嘅嘢都好啦，咁但係你打爛咗佢，你一定要有信心係有辦法去。保存或者 contain 住佢喺度，如果唔係就變成遍地都係啦咁。咁而家結果嘅就係、是、的而且確係實現咗或者係預言咗呢一個咁嘅情況，就係、是、你一打兩次之後，而家就真係會周圍都好似有啲咁樣嘅意識出現咗。 唔係嗱，呢個係對於唔係嗰個係一個源遠，嗰、那個唔單止係咁樣嘅，嗰、那個係一個源遠流長嘅一個問題啦。因為呢個咁樣嘅西方勢力喺中東所歷史上歷年嚟所做嘅種種嘅一切嘅行徑啦，咁同埋就係即係宗教嘅因素啦，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之間嘅呢個咁樣嘅紛爭衝突啦，咁同埋咧，而家最困擾奧巴馬嘅地方就係話，你經歷咗咁耐嘅反恐戰爭，經歷咗咁耐反恐戰爭，由911開始嗰個咁樣嘅反恐嘅戰爭，佢帶嚟嘅。除了是即係大家對戰爭，即係美國國內 對戰爭的高度厭惡，對於資源的對於財政上面的高度的負擔，勞民傷財帶來了是無論是士兵啦、國民啦同埋經濟上面的巨大壓力之外呢，你只在國內即呢個是其一啦，其一啦，其二就是你國內就住反恐所做的一切措施，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對於好多人好多安檢啊、人身自由的監控啊，其實是就住借住反恐之名是令到整個社會的公民權利係大大被削弱咗啊嘛，咁呢啲嘢都係大家係有目共睹嘅嘢嚟噶嘛。好啦，你再做大規模嘅反恐嘅 措施啦， 措施嘅話，你係好，你而家喺呢個時刻係難以得到國民嘅支持，難以得到國民嘅支持。點解奧巴馬會失言？點解會失言就係話 佢嗰時計估錯咗， 即係唔撚知點搞咧。事實上係因為真係唔撚知點搞嘅原因就係話，喂，屌！派飛機炸鳩會有幾撚難？有幾撚難啫？咪執咁咪冚家產， 同埋出六兵啊嘛！其實嗰陣時一直講緊就係 唔係，但呢個就係呢個問題啊嘛！就係你出唔到， 出唔到嘛！ 你其實好老實講，你唔派出地面部隊，你唔派出美軍去真係深入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國嘅地區，去剿清佢嘅話，你係冇辦法，你係冇辦法對佢進行一個深遠嘅打擊喎、你來唔來去飛去炸下，來唔來去飛去炸下嗰啲咁樣，屌咁佢咪少啲喺地面活動。唔係，同埋都唔係容易嘅，都唔係容易嘅，因為你淨係用空襲啊各樣咁樣嘅行動咧，你係冇辦法剿清到佢。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而家夠膽派出地面部隊咩？你唔撚夠膽咁做噶嘛呢樣嘢，你係唔撚夠膽咁做噶嘛？尤其是奧巴馬嗰個姿態係唔可以噶嘛，你唔係共和黨啊嘛。你咪共和黨， 其實對佢嚟講， 佢參選嘅就係打擊共和黨， 打擊共和黨呢樣嘢嘛。 屌你老尾，你睇下搞到咁撚樣， 再講佢得翻兩年啫嘛。其實實際上， 我又唔會啦，嗰啲咁樣，我又唔會咁搞啦，係咪先？咁你當初係咁樣宣告啊嘛，咁唔通你而家自己派出地面部隊咩？你搞唔到呢一樣嘢。 其實一直以嚟佢都俾人哋批評就話，其實係呢個披住黑人嘅樣，但係其實裡面係小布殊嚟㗎啦。 咁呢個 最最罩忌嘅，呢個一直係崩後碗嚟嘅呢個。 咁同埋就係你好難得到國內嘅支持咁，你再做呢樣嘢。咁但係問題嗰、那個。威脅又的而且確 係 好巨， 唔係特別係嗰個第一個記者佢俾人哋斬頭之後，係即係睇翻美國嗰啲民調咧，係超過八成九成咧。其實你任何媒體做都好啦，都係贊成嘅、就是，即係講緊伊斯蘭國已經對美國構成威脅，嚴重嘅威脅咁樣。 喂，佢唔係淨係對美國構成威脅啊嘛，佢對整個西方國家都構成咗威脅。喂，佢而家伊斯蘭國最撚勁嘅地方係挑釁普京嘛，家產你挑釁普京啊，又挑釁印度， 攝飛機 挑釁印度啊！佢又要解放印度入面嘅受壓迫嘅伊斯蘭教、 啊。中國都有噶，中國嘅邊境啊，新疆嗰頭啊。 係啊，嗰啲咁樣，咁係跟住，然之後西方好多國家都受恐慌，即係處於恐慌，因為實在有好多國民加入咗佢哋嗰個，其實又唔係好多嘅。咁但係其實恐怖襲擊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你唔撚使好多人噶嘛，你唔真係打仗噶嘛。咁你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又有所以中國都有噶。上次咪敘利亞。政府咪 拉咗一個中國人啊嘛， 嚇拉咗係咪呢一個啊？好似唔係嗰個 好係佢呢一個應該係之前有一幅相嘅，佢拉嘅時候係俾人打到豬頭咁嘅樣嘅，我記得 係咯，嗰都唔係好肯定嘅呢個，我唔係好肯定喎嗰啲咁樣。咁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即係呢個已經係即係而家嗰個兩難就係在於佢已經成為咗全球關注，佢已經成為一個全球關注嘅恐怖活動，而且嗰個威脅已經係好明顯嘅啦。而且嗰個威脅係令到你更加即係，所以最近好多輿論都係話講緊一個新形態嘅恐怖活動，就係話係會有一個好大規模嘅所謂嘅外國人士參與聖戰，呢種咁嘅姿態出現，咁係相當之防不勝防。咁但係而兩難嘅地方就係話喺美國要去處理呢樣嘢，佢又唔即係而家佢好猶豫，就係、是、派唔派出地面部隊去處理呢一樣嘢。咁我覺得係派出唔到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個消息一路講緊咧，就係話咧，美國而家係考慮緊係支援呢個咁樣嘅敘利亞嘅其他啲相對溫和， 係溫和反對派， 相對溫和嘅一啲反對派，其實都唔係又係冷恐怖分子，其實咪又係冷恐怖分子。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美國不嬲都係咁做。 係 美國喺好多嘅地區係歷年嚟都係咁樣做嘅，去支援一啲遊擊。 游击队嘅组织啊，去支援一啲 伊拉克嘅即系库尔德族啊嗰啲咯， 去支援一啲吓、啊、比即系相对嚟讲佢比较容易控制到嘅一啲咁嘅武装分子组织啊嗰啲咁样，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先让咗个拉登出嚟啫嘛，即系无论喺历史上嚟讲，从来就系无论系拉登又好，又或者系呢个萨达姆都好，其实全部都系因为美国嘅支援，最初就系希望吓、啊、去支援呢啲嘅武装团体，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武装分子。從而去作為佢啊有一手牌喺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去鉛制地方上面嘅一啲反美嘅勢力嗰啲咁樣，咁但係搞搞下佢始終就係最後佢都係會反美㗎嘛，因為嗰、那個第一就係最後都係反骨啦，第二就係、 是、反骨仔基因， 第二就係話即係伊斯蘭教嗰個傳播嘅力量其實係不下於基督教㗎嘛。咁、所以嗰個爭戰先就唔係，因為根本就係同一個教嚟，屌你老味！佢哋根本入邊呢啲嘢係一樣，如果唔係就唔會細仇啦。 唔係，我又唔敢講，你咁講嘅話會俾人炸咯。 唔係，佢係同一個，佢係同一個源流嘅嘢。 係同一個源流，阿伯拉罕啦，阿伯拉罕。 佢同一唔係，即係大家點解個爭端有咁嚴重啫？就是、因為大家爭緊同一個神啫嘛。 係， 大家爭緊同一個神啫嘛。屌你老味！即係問題嗰、那個福音係你嘅天使傳落嚟定我天使傳落嚟啫？係你嘅天使傳出嚟定我先知傳出嚟？即係，但係基本上係嗰個傳播嘅力量，同埋嗰個道德感召嘅力量，其實唔係即係大家都係有咁有威力嘅。咁所以嗰個係你最後如果真係唔知啦，而家應該開始講話啦。 啱啱九點鐘啱啱開始 講話內容啦。如果真係唔派出地面部隊，而去支援其他佢眼中所謂嘅溫和。所謂嘅溫和嘅一啲反對， 唔係因為而家講嘅講法，就係因為其實喺國內裏面咧，佢而家嚟緊呢一個就係佢啱啱建咗兩黨嘅領袖，咁於是嘅就係其實佢就知道，如果係要過國會嘅話咧，就係慢㗎啦。咁但係由於逼住，其實連續斬咗兩個記者啦嘛，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就話，其實希望咧就盡快經即係過呢個5億美金，就俾呢個支援呢個敍利亞嘅反對派。咁呢一個如果真係咁做嘅話就。其實真係又好似真係冇乜嘢發生，即係唔係姿態嚟喎。 即係如果你去支援其他嘅嗰啲地方嘅反對派，嗰個係一個永恆嘅輪迴咯。 係啊， 嗰個係一個永恆嘅輪迴咯。咁樣咁歸根究底要點樣處理咧？嗰啲咁樣咁呢個係留翻俾奧巴 馬。奧巴馬諗， 我哋留翻奧巴馬嘅發言再去睇下啦。嗰啲咁樣。但我再講一次，因為而家伊斯蘭國其實佢唔係淨係單單針對美國， 係 佢嘅姿態擺得好高的。佢姿態係，即係佢而家要解放，佢而家要解放全球所有受壓迫嘅伊斯蘭教嘅。 佢要係有一個係由全球而建立起嚟嘅一個 Islamic State 啫嘛，大佬，即係 IS 係咁嘅意思嘛。 咁而我想講，我再想講一次就係話，香港其實係一個高危嘅恐怖襲擊嘅地區嚟嘅。是好撚容易做的、 啊、 香港是一個超高危恐怖襲擊地區嚟嘅咁樣，而且效果是相當之大的，是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發動恐怖襲擊的地方嚟嘅。OK，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啦。OK，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然之後翻嚟就講蘇格蘭。